即係喺呢一個行業做咗一段時間咧，其實你會少咗一個所謂叫做追星嘅概念，因為你開始會熟悉呢個行業內部嘅一啲運作啊，或者可能你會接觸到嗰啲人啊，可能未必有一啲坊間一啲好喜歡追星嘅朋友仔嗰種好熱切嘅感覺。是你係大概由幾時開始，定係還是你從來都冇一種鍾意追星嘅習慣喺度㗎？ 我你咁样讲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状态，因为我唔系因为点样讲咧，我唔系因为嗰种好纯粹，我见得多有一种惯咗啦， 系， 然之后所以觉得啊都系 都冇乜特别啦，都系咁啊咁样， 有呢个成分，但系佢唔系个主因，亦都唔系系啦，而系一个转捩点就系咧，其实我由入行去到之前啦， 系。 都系好近，可能即系两三年前都好咧，我系好怕做访问嘅。 哦， 我系亦都好差嘅做得。 O、okay. K， 以前 Give Me Five 嘅年代咧，系一个 因为俾人闹过咁样， 冇俾人闹啊，就系我觉得关嗰种心态事，就系上嚟做访问嘅一啲歌手朋友，哇，大佬。我细细个真系听佢唱歌啊，十之八九都系咪先？ 你讲唔讲得出啊？呢一句笑话， 我有啊，我有同佢讲噶，特别最中意喺谦公面前同佢讲噶。 Oh, OK， 成日都同谦公讲， 我唔敢咁。 即系我细细个听你唱歌噶啦，我唱 K 都中意唱你嘅歌咁。即系佢哋系一个咁样样嘅身份啊，喺我人生当中，喺我做电台之前，咁所以的确每一次。特別早好多年啦，即早期入嚟嘅頭四至五年啊，呢、這個心理關口我係突破唔到嘅。佢哋上到嚟咧，我係會緊張啦，有嗰種就係、是、好似歌迷與歌手之間嘅嗰種關係，會緊張，會有一種唔知講啲乜嘢好嘅狀態。 OK， 所以嗰陣時 細膽啲嘅嗰陣時， 好細膽㗎。嗰陣時佢哋成日都會講笑，雖然大家睇唔到畫面，但係我成日個眼鏡都會起霧嘅。是比坤哥起舞之前更加早已经 OK， 已经出现，因为紧张，个人热血沸腾啦，心跳加速， 跟住呼吸咧就开始咧有啲气喷出嚟，就搞到成副眼镜都系雾啦咁样。 我唔敢想象，如果嗰阵时已经开始戴口罩，嗰个人嘅状态点？咁所以好多前辈都有俾一啲。叫做 advice 我提醒嘅，佢话你其实真唔紧张啊，你当识一个新嘅朋友同佢倾偈咁，你唔需要刻意将对方嘅身份放到一个好高嘅位置，即系保持一个正常嘅尊重关系就得噶啦，唔需要拉到咁远，将自己摆到咁低嘅话，咁系你就做唔到嗰个主持同埋一个访问噶嘛， 系 道理系识讲嘅， 系， 但 系 咁多年都 做 唔识 做啦 ，OK， 系啦，即系我谂到。开始做后援会嘅访问啦，一后援会同一两个我哋两个僆仔做咧，咁你冇其他前辈喺身边啊嘛，即系以前 Give Me Five 有 Eric 天怡喺度啦，咁去到后援会得我哋两个僆仔，咁你无依无靠，你顶硬上啦，第一，咁第二访问女嘉宾件事自己。开心啊，冇压力啊， 你自己又可以自己 可以自肥啦，再加上嗰阵时嘅可能访问嘅嘉宾会比较即系 casual 一啲啊，系啦，有啲可能即系未做过访问嘅，或者佢未必一定要去到即系好大嘅级数， 甚至乎你 即系嗰、那个， 你讲得清楚啲，即系唔系嗰种行出嚟就可能系已经系一个前辈， 即系唔使去到大声啦嗰个听， 你好容易令人误会嘅，你做嗰个节目都系咁嘅嘢， 即系佢有机会系 IG 上面一啲嘅素人嘅，咁大家容易 connect 都冇嗰种压力， 即系可能经验上你比佢丰富，你可以 lead 住佢嘅， 又唔好咁讲，即系嗰度就开始熟习咗一啲啦。去到後尾 Give Me Five 得翻，我同天怡兩個人嘅時候，咁你一個訪問裏面唔即係問題嚟講，唔係天怡就我噶啦。咁 你都要做啲嘢、啊， 你逼住成長咯。跟住去到後尾就係子豪加入嘅時候，已經開始習慣咗啦。 Okay, 再轉到去騷動音樂嘅時候，我覺得嗰陣時已經好啲噶啦。 跟住，但初期都有緊張，因為要講音樂類型嘅嘢、 哦， 但係 大壓力啲 嘅。係啦，咁但係起碼上嚟嘅音樂人已經過去做咗，話曬我今年做咗都八年， 係 係咪？唔係九年啦，踏入緊準備。咁所以好多嘅音樂人啊，或者上嚟嘅嘉賓咧，都見咗好多次噶啦。咁所以開始有一種熟落啲，冇咁緊張咧，我就會好翻啲咯。 其實你講呢樣嘢咧，我都諗起我啱啱入行嗰陣時嘅一啲點滴，即本身今日唔係諗住 講到熱 咯， 而家 本身今日唔係諗住講呢樣嘢，但係你講起就講埋落去啦咁樣。因為咧，事關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即都會做一啲訪問啦。咁好多時候，可能嗰陣時啱啱興網絡嗰個年代，好多YouTube 嘅 KOL 彈緊出嚟，即嗰陣時係可能講緊。即系 Hanna 佢哋咧，即系嗰个年代咧，即系好多嘅一啲元祖级嘅 KOL 出紧嚟。 杜小 乔 啊， 杜小乔系啦系啦，咁啦，咁跟住然后咧，最初咧我去做呢一类型嘅访问咧，即系亦都啱啱入行啊嘛，我都同你一样系有一个好唔自在嘅感觉噶、嗯，即系我会觉得，唉，点算咧？我应该系用一个点样嘅？ 心态 去，因为平时我都有睇佢哋嘅片，咁然后突然间切换一个工作嘅身份，我好想 show 到一个专业嘅形象俾人睇啊、嗯！即系我唔想俾人哋觉得我翻工好似系为咗玩啊，为咗追星啊咁样嘅感觉咁样。咁、 嗯、 于是乎我就会摆出一副好冷漠嘅或者好冷静嘅面孔出嚟啦，咁样。跟住嗰阵时，曾经佢哋都会话即系佢会同我个 partner 讲，佢话啊，你个 partner 都几 cool 噶、哦，佢、啊、都几挫噶、哦，不如佢得闲嚟 宽容啲啦， 即系讲下笑咁样讲，跟住甚至乎有一次咧，即系有时又加上我都系一个小宅男嘅底子啦，我谂你会知啦，咁样有时啲女嘉宾上嚟咧，你头先讲嘅后援会嗰啲情况都还好，我有一次最严重系咧。我个 partner 同我讲翻，佢话有时你做啲女嘉宾嘅访问咧，你可唔可以唔好只眼金金咁样望住人，好尴尬啊！你好似个咸湿佬啊！跟住，但系其实我系唔自觉噶，即系我唔系刻意去， 即系你天生系中意咁样望啲女仔咯， 我不是刻意去睄人，而系我唔知只眼点摆啊！你明唔明啊？ 咁你咪合埋。 咁你合埋眼同人做访问，好冇礼貌噶嘛？ 望住人哋只眼啦。 是嘅，会嘅，但系嗰阵时有唔知系咪就系因为望住人哋对眼啊，咁然后好用力谂住好想俾对方感受到自己嗰份好热切嘅感觉咧，可能用力得滞啊，跟住就俾我个 partner 话你唔好咁样眼金金望住人啊，呢一个我都系用咗一个比较颇长嘅时间去克服，后来直头是转了行之后呢，即是做其他类型的访问工作的时候才开始习惯到，哦，原来望人是这样望的，哦，原来不用太用力的，也都不需要太紧张，你也不需要将自己的身位学你或者不需要摆到太低，也不要太高这样。好像 casual 朋友谈偈真的原来不简单的这样东西 是。你本身想讲我可以留下听日讲，继续还有分 享。好。 即系太多好有趣嘅点滴嘅 ， 我记得不下一次啦。嗱，应该讲翻少少形容咧。我成日都会同我讲，我其实我真系唔叻做访问啦，好怕做访问。其实到而家都系啦。咁、我会话以前咧系再差过而家嘅。嗰阵时嘅差系一个访问出街时间一个钟，好似我哋而家嘅苏永音乐访问啦。 O、okay. K， 我喺里边咧应该讲嘢嘅次数唔多过十句嘅，而你听到我嘅，你听到我把声全部都系陪笑啦，同埋哦系啊，哦点解？即系你连问一个问题咧都唔够胆， 系 冇信心，同埋好驚問咗一啲 好蠢嘅 問題嘅，咁就算你慢慢覺得其實你去聽其他人做訪問，都會問一啲自己認為蠢嘅問題啦、 嗯嗯。 但係都覺得由自己把口問出嚟同人哋問係唔同嘅，自己問就真係蠢，人哋問咧係正常嘅咁。你已經成個事實擺喺眼前咧，都過唔到一個心理關口， 嗯、 真係只能夠靠不斷做。先至可以吞到啦，同埋而家學識就係其實所謂冇所謂蠢問題嘅，你只要 知道你問嗰個問題，你想去邊度？ 嗯， 你最緊要一個 follow up 啫嘛。咁你有陣時候你可能個嘉賓你唔認識嘅話，你一定係用啲比較 general 嘅 question 去劈頭開始。 係， 但係點樣令到訪問可能深入啲或者好聽啲，就點樣追問啊？ 冇錯。 咁而家梗係識咁講，以前唔識噶嘛。咁我記得試過做好多訪問都係嘅，一啲比較真係前輩級嘅歌手咁做完訪問啦，咁啊影相啦，跟住就話：咦，頭先你做咩唔講嘢嘅？ 咁你会点答咧？你会点答咧？ 我话冇啊，系啊，紧张啊嘛，怕丑嗰啲， 系啦。 咁佢哋好，即系佢哋好 nice 话，哎呀，你做呢行唔可以怕丑噶，咁系啊，你要讲多啲嘢啊嘛，咁样。咁但系其实去到第二次人哋嚟到，我都系一样， 都系有啲怕丑嘅。呢一个我去到后期咧，好克服到之后咧，我反而个心态放开咗啊！即系有一段时间我冇离开咗电台嘅工业咧，做其他工作，但系都系同样会接受。见到一啲嘅歌手朋友咁样、我开始个人越嚟越大胆。我有一次记得自己最大胆系乜嘢咧？就系、我记得我要同阿古巨基先生见面咁样啦。咁然后咧，我第一下见面嘅时候，我劈头同佢第一句讲嘅，师兄。好耐冇见啊，师兄咁样，佢觉得好奇怪，咩事啊？个僆仔做咩叫我师兄？ 我唔系刘浩龙 啊。跟住然后我攞翻一张 N 年前嘅相俾佢睇，因为我其实真系同佢读同一间中学嘅。咁跟住然后咧，曾几何时佢以前翻嚟我哋中学做探访咧，咁啊一齐合照，跟住又签咗个名咁啦。我攞翻同一张合照俾佢签咗，所以我嗰张相每次带出嚟，而家储咗好多个年份唔同年代嘅签名喺身。就開始慢慢叫做打破咗嗰個嘅尷尬位咁樣，即係亦都發現原來其實唔需要係好刻意去驚或者啲咩啊，其實有時你自己開心，佢會感受到你嗰份開心嘅。 其實嗰啲真係自己嘅心魔，自己俾自己嘅壓力。 係啊， 而家諗翻轉頭都係一個經歷嚟，好有趣啊！講翻轉頭，同埋一定同人講，人哋唔會信咯。系啊，但其实系经历咗好多嘢， 唔系 咯？嗰时出到嚟成个薯仔咁，嗱，因为嘉宾真系啦，佢一个好好嘅嘉宾，细细个啊听佢唱歌，但每次上嚟佢都好好嘅，即系嗰时做僆嘅时候都好 take care， 即系多谢佢啊！到而家都，佢系张敬轩。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残破背包留下了彼此挂念。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配置头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走过的寒冷。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分别落即一生，分别落土生根，分别又一起与谈资 我谂佢啊，事业上都经历过好多呢啲唔同嘅状态嘅张敬轩啊，出到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有呢首歌讲叫《On My W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一名女店员确诊感染 Delta 病毒之外，再发现一名到访嘅女顾客确诊。佢一名67岁退休人士，同屋企人住喺香港仔嘉龙苑 A 座嘅嘉星阁，曾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患者嘅女今个月4日喺 Little Boss 购买仓鼠，4日之后，患者同个女到店铺换仓鼠笼，喺店内逗留10至15分钟，曾经同确诊女店员有接触同交谈，但唔系近距离。女患者嘅屋企人已经送往检疫中心，佢嘅丈夫寻晚入院检测呈初步阳性。当局怀疑宠物店内出现传播，追踪之后同确诊女店员相关嘅交易有143宗，宣布今个月7日至15日，除咗确诊女店员喺10日冇翻工当日，其余日子曾经系同女店员接触嘅人士都要求佢哋检疫，涉及大约150人。渔护署话，基于铜锣湾一间出售仓鼠嘅宠物店有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为咗减低传播风险，需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呼吁所有喺去年12月22日或者之后喺香港任何一间宠物店曾经购买仓鼠嘅人士，将仓鼠交俾渔护署作人道处理，切勿将仓鼠弃置街上。同时呼吁有饲养仓鼠嘅人士要保持良好卫生，唔好亲吻仓鼠。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话：，全港可售卖仓鼠的宠物店要即时停止营业，并即时停止仓鼠和较细小动物进口。署方将会检讨这些动物的进口检疫要求，以及考虑是否要求出口之前先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而在抵港之后亦都要再检测。就铜锣湾的 Little Boss 宠物店，梁兆辉话已经在店内检取125个样本化验，有11个样本呈阳性，全部都是来自仓鼠样本。本港新增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宗同本地个案相关，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曾经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的43岁巴基斯坦女子，9名密切接触者确诊，包括5名同住在大坑东村东门楼的屋企人，同埋住在长沙环保华阁的一个4人家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在大坑东村东门楼住的5人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2名分别14和16岁的男学生在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上堂，其中1名同确诊者同班的中3学生亦都初步阳性，两人曾经在同一个班房考试。张竹君话：，怀疑班房有传播，同一班考试的学生需要检疫。本港新增10多宗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患者包括1名26岁幼稚园女教师，在英皇道的学资源幼稚园君豪峰任教，住在美孚新村3期，他曾经去过尖沙咀 K11、当期和海港城等，这名患者暂时感染源头不明。另外，大坑东村东门楼确诊家庭楼上同座向单位有2人初步确诊，两户人并唔相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怀疑出现垂直传播，其中一名3岁小童在石硖尾的圣多马堂幼稚园就读 K1， 同班同学可能需要检疫。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一点。港岛湾仔的谢飞道近住波斯富街至到马斯道那段就较为挤塞的。九龙啦，旺角嘅太子道西花墟段来往方向交通都系好繁忙嘅，尤其是系去大角咀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渡船街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喺果栏附近。大埔道南行线去界限街方向，近住白田街嗰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啦，八乡嘅锦田公路近住粉锦公路交界段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啊。马料水嘅创新路部分路段有啲临时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年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这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优异奖，不知道在创作当中学到些什么呢？ 是要有礼貌啦、谦虚啦、要有爱心啦，最重要的是诚实。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冯国璇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美年康康啦。 湾区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 仲有特别环节冬奥时刻，同大家游览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唔同嘅比赛场地，同你介绍比赛背后嘅人和事。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苏奕文，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港台电视31。 知识资讯科技专家 Ben。 早前欧盟提案立法统一手机充电线的标准，对于用家来说当然是好事，中国工信部都有意跟随，就说可以减少这个电子垃圾。供应商会不会加快使用无线充电和这个传输技术呢？大家要拭目以待了。 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卢，红箭咪，知识会社。 晨光第一线， 每朝都有唔同环节。晨光大学 KOL 系列， 晨光财经第一线， 崔晨厨师话你知， 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9点半钟，梁咏钟。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咏钟、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哎哎。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Music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mom for your love in every day 入境走碰入浪潮力险为求赠你最好尽力不理倦意重演你那天的情节今天靠我相见冲过闯过得你一个不放低我等我清醒你话命运像冒险一般不免经过低洼但是一转身可找到这家可我真的够珍惜相处吗 他之前都预告过想写首歌给妈咪的终于推出了他是 Fat Boy 找来 T-Rex 填词作曲编曲监制有 T-Ma 由 Fat Boy 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Dear 妈妈 仍然未说的别犹豫留下一次人是善变的就是得你未想你什么都奉献，换我的坚持。 Yeah,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mom, for your love in every day。 投入逆境则浪入浪潮历险，为求赠你最好，尽力不理倦意。何解这话这么难说？ 表达多啲自己嘅谂法，话俾佢听自己有几中意佢。大个咗之后就好似啊，总觉得要成熟啲，有啲咩问题自己撑住嘅感觉。 花似水的动静，喧嚣之中找到了寂静，以这放松感觉已上升，就遁入初生的生命，无念之内，无念之外自明。 就 JMYB featuring 林家谦的灵魂出窍练习 call。预告下听日 JMY 咧都会唱起骚动音乐介绍呢首派台作品嘅。所以当你大个咗之后咧，有一啲嘅压力咧存在嘅时候，就只能够揾一啲自己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减压一下，就好似听啱啱首歌咁咯，可能系。所以变相能够同自己打气嘅人咧，就只系得翻自己。靠自己努力啦！ 整个世界很大，处处清空，一瞬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毕竟斩击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ve me， 问他高楼的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志在是活着意义。 一路路活活快快悠悠，中路唔想滞留，安又未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就无忧，想快啲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方不会悔疚么？ 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路大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绷紧神衣，威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无论你系处一个人生咩状态，做咩工作都好，可能你都同佢哋一样经历过一啲唔相信自己、对自己冇信心嘅时期。就希望你同佢一样都可以啊，俾啲自信自己啦吓。 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互相一人凝望着，分一生处处的着渴，你却阵痛不想心安，何以我意志期待颠覆。 You gotta lean on me， 能大高楼大黑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 Oh yeah， 他们是本地的组合叫 Pixel， 有他们的派头歌叫 Just Lean On Me。 叫 嚣也敢跟你飞车似错，偏偏要我安坐，文清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 slow, but I'm killing anyway, so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deep they turn down these shows.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寸步，按一按 F 5好吗？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可改写结果。 What you waiting for? 谭嘉怡有试一试啲新嘅曲风，佢嘅新派流作品叫做 Eyes on Me。 风波，今次气氛会不会装满太多？不停循环这一首歌。 患者的母亲，另一人是上星期六确诊患者居住单位的同楼层同事。至于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住在朝阳区，上星期五出现感冒症状，寻日检测到今日下午复核是为阳性，并检测出 Delta 变异病毒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到2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都系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在启业村对出观塘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提一提大家，在薄扶林延长临时交通安排，因为有公屋工程，华康街暂时只是准驶去域多利道，华翠街就暂时只是准驶去华景街，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最好好好讲再见，如果在地盘有高空坠物的话，那就真的讲不到再见了，这个可。 你讲得好啱啊，莫莉师傅。所以呢，我就一定不会将建筑物料摆在楼边，还已经铺好晒啲围网，限制住物件可能由棚架坠下的范围啦。 师芬啊，除了 Ego 讲嗰啲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啊？ 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侦案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免被坠下物件击伤，预防措施做齐唔夸张。我是 Ego 陈天傲。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用李一鸣帮他做的假参展证顺利进入展会，而且还被他找到加拿大的参展商杰克跟他谈服装的订单，希望可以借此作为跳板顺利进入北美市场。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点样煎一块牛扒先至好食？ 用猛火一煎真系可以锁住肉汁。 炒餸夠镬气，点解会好食啲呢？ 镬气到底系咩嚟嘅呢？ 呢啲日常烹饪技巧，通通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 电视纪录片《煮食科学》，一年四集，话你听点解烹饪对人类发展咁重要。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當時就下定決心好啦，要做運動，就而家啦，試下再進修喎。咁原來進修就係同 teacher training 有關啦。 佢係 CIBS 製作人瑜伽導師 Jackie。 少數族裔中文課， 去到中學啦，我就翻返主流嘅學校啦，辛苦好多。不過老師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別嘅需要啊，有咩幫忙咁樣啦，係啊，都好好嘅其實。 佢係 CIBS 製作人少數族裔 Rosen，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好多人都话做音乐就好似一场赌博咁噶， 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将呢个概念放咗喺佢哋个名度，创作咗呢一句，听住咯。 雷同而有，赌未为输， 希望佢哋可以赌得赢啦。 我哋苏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雷同有嘅谢天同谢天雷嘅 ，Hello， 你好啊，咁我哋先将个礼物送俾你嘅， 好正， 好正， 多谢晒你哋啊， 好正， 我唔够高，你攞第二个俾佢哋， 要谂几耐嘅，每一次， 好正， 好正， 好正啊。 好正啊！應該可以擺喺 studio， 可以擺你哋個工作室嗰度啊！ 好大啊！原來有成米幾， 真係有冇咁誇？ 一米三， 新年好啱用啊！同埋呢一個 好正喎、 啊，同埋好襯你今日嘅嗰件黃色嘅衫啊！ 係喎，都襯你喎，真係。 咁我都諗咗好耐，即係可以玩啲乜嘢嘅。咁我哋本身就其實有少少想執著於如有雷同，實屬組合同埋實屬巧合呢、這、一個，但係覺得好似太冇誠意啊！即係照用翻。咁我哋都應該傾咗有冇？半個鐘啊，差唔多啦， 唔止啦， 好似係， 我哋應該傾得耐啲啊，呢個 係呢個傾得耐，因為好想 fit 到，係個感覺重啲，咁我哋就覺得呢個有賭未為輸，好似分裂得嚟又有啲 meaning 喺裏邊咁樣咧， 冇錯， 我真係好用心， 好用心啊，係啊，但我係俾佢嚇親啊，哇，原來我哋做緊我哋一啲嘢係一場。 都 系 啊，好似 我如果输咗好大镬咁样，好似会 唔系咁讲噶嘛？啲人话人生都已经系一场赌博啦 嘛，音乐亦都可能系即系，但你哋自己觉唔觉咧？因为我哋自己可能有时接收到嘅一种感觉就系、是嗯、啊，做音乐我出一首歌或者点样推出咗之后，嗰、嗯、样嘢我付出同埋回报不成正比噶嘛。 系啊，我明白啊，你讲呢样嘢又真系有呢个感觉，即系你有时你写咗好多歌出嚟啦，我有少少啊，我都唔知做边。邊一隻，即係有時會有呢種咁嘅感覺，有時亦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哦，出咗首歌，嚇完咗噶啦咁啊，即係你出個下好似好大陣仗咁，一出完嚇，原來得一千個人睇完噶啦咁樣，即係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咯。 係啊，即係好似估唔到究竟啲人究竟係有冇人去聽我哋嘅音樂啊，或者係有啲人啊中意呢首多啲，有啲人又冇咁中意喎咁樣，咁原來又好似。又好似赌咁，系估唔到，又有啲似，但系我又唔想，因为呢种嘅感觉唔系咁好，好似交俾命运咁样，有少少。但我又觉得我哋啲嘢又喺我哋嘅掌控里边嘅，又系，即系又未去到完全估计唔到嘅。咁唔系嘅，咁赌博都系嘅，即系赌博都好似计噶嘛。你系上几铺都未出，咁样呢铺嗰个胜率又唔同， 即系个廿一点去计嗰条数啦。 系即系都系咁，但我又觉得我哋唔系咁嘅，即系我哋过往虽然好似冇乜 planning。但其实我哋每一次是由我哋有加入个公司有监制帮我哋去做歌啦，到依家我哋翻翻嚟自己做音乐，咁我哋都系有一个好微型嘅一啲 planning 咁样嘅。 系，但系就预计唔到啲外界嘅反应，所以喺呢一个方面就 原来嗰个外界嘅反应就系个结果， 即系控制唔到嘅嗰个位置。 系啊，控制唔到。 通常有啲咩嘅渠道你哋会接收到所谓外界嘅反应噶？ 其实通常都系只系 IG 啊，或者喺即系啲 social media， 你会收到啲人嘅意见或者 inbox 咁咯。咁喺嗰啲时候就好似一个真实。对自己的回馈，即那些时候是最珍贵，因为你有时就是你出了首歌，你就是想知道这些歌有没有陪伴过某些人，或者他们觉得是怎样，所以这个渠道就是。 有没有说哪一些的 窝心的，有些可能 是、啊、 其实刚才这么说，我想回就算是个成果，即是其实那个数字好像很少，但实际啲人俾返啲字句呀，俾返啲留言你，其实那个力量又好大嘅。 是我明白的，我会觉得是的，尤其是我哋啲作品我觉得是不是去到主流那种嘅，但是我哋嘅粉丝是好坚固，即我即支持我哋嘅人就真係好 support 咁样，但是我哋唔係话俾好多人听到我哋嘅音乐嘅人咁样。 但头先有讲到话，你哋都可以掌控到即系自己做嘅创作咁样，有啲咩嘅环节觉得喺而家呢段时间，即系经历咗一啲嘅经验啊等等之后，都嗰啲位置系自己都可以控制得多啲拿捏到嘅地方嘅，系 拿捏我哋自己嘅创作同埋制作我哋嘅音乐咯。但系头先所讲外界嘅反应系。我哋 冇得理 嘅，冇得理 嘅，真系。但系喺创作嘅时候，就会尽量所有嘢都系合乎自己想象咁咯。即系我哋通常咧一嚟好兴咧，有时候就算啦，呢一次唔好咁认真啊，或者唔好摆咁多时间啊，咁样即系快啲做咗出嚟先啦，咁样。咁但系整整下咧，又会咁样唔得，咁样又好似可以更好。咁喺呢个过程咧，就会花咗好多时间去即系。去完成嗰个作品成为我哋心目中嘅样子咁样。 同埋正面啲咁睇呢，即虽然话有赌未为输摆喺赌博度其实係都负面嘅，但係摆喺创作呢係我觉得係好正面，即係好似一份坚持咁，只要因为即对于创作人嚟讲、哦、 我仲创作到啊， 只要有得创作你就冇㗎喇喎，你冇得输㗎喎，你只要一日仲可以作到歌你就可以继续玩落去㗎喇。 港台 DJ 最叻咩呀，兜啊 至于冬天最紧要咩呀，食炒栗子啊，兜啊 兜啊兜啊。 但佢令我諗起啲人买六合彩，因为佢买固定嘅一条，咁我唔可以蝕啊！啲人就會買，係咁買固定嗰一條。佢講嗰個堅持，好似係 即係我堅持都係嗰條飛嗰啲 number， 係 啦，有一日應該會得嘅咁樣。 就算冇人聽都繼續做落去咁樣咯。 又係，我諗我哋都有呢個精神。我哋相信我哋做嘅嘢係有價值嘅。咁創造一個價值好緊要，而呢個價值唔係即唔係就係我哋認同自己的音樂，就係頭先所講啊。原來有時有啲支持者或者有啲人聽咗啲歌之後會留言啊，即係話啊，佢講翻自己啲經歷啊，或者啊，原來佢。个经历过往呢几年都唔系咁好，但系听翻呢首歌之后咧，就好似安慰咗佢一样，或者帮佢一齐抒发咗呢个心情咁咯。咁呢啲嘢就系我哋觉得点解要坚持嘅嗰原因咯，即系我哋相信啊，原来我哋做嘅嘢唔系净系我哋咯，有啲人都同我哋一样有相同嘅感受咁样咯。 嗯，因为咧，我觉得即系可能创作人佢哋会有唔同嘅一啲嘅特色，有一啲可能佢嘅做嘅音乐就系、是、嗰个旋律令到人好放松、好舒服；有一啲就系可能嗰、那个歌词上面能够抚平到一啲人嘅心灵，有啲就可以代。一啲人讲到一啲佢哋想讲嘅嘢，你哋觉得咁你哋自己音乐而家即系慢慢去摸索嘅时候，会系偏向边一种嘅感觉多啲咧？ 我觉得听翻啲人嘅 feedback， 通常都系会觉得我哋系可以陪伴到佢哋，去过一啲但系比较艰难嘅时间咁样。通常啲人就话听完咧就会本身好唔开心啦，咁但系。有时候我哋都觉得有少少石啦，咁佢都觉得，但系呢一种就系有人明白自己，即系有人同自己有同一种感受嘅嗰种感觉，咁呢个系会令到佢哋觉得好舒怀咁样。 嗯，即陪伴呢个系好重要嘅。咁你哋自己即系互相陪伴，大家系啦，对方身边去做音乐，有冇话过去呢一段时间会唔会都觉得你哋嘅音乐系有经历过唔同嘅 stage 嘅？真系。 我哋嘅音樂係好唔同嘅 stage， 其實，因為一開始我哋其實唔係咁樣做音樂嘅，我哋係拍 YouTube 片嘅。係 啊。 咁我哋拍 YouTube 片就係因為嗰陣時參加咗一個比賽啦，咁就拍片，咁就拉埋佢一齊嚟參加，因為有一個合唱環節。咁所以一開始係比較 raw 嘅，即係亦都冇諗過話要點樣製作音樂嘅。咁喺嗰個 stage 咧，我覺得係開心嘅，因為嗰陣時就係、是、啊，你一寫完，咁你因為通常就係好即興咁樣覺得啊呢啲好得意喎，寫啦，跟住就 release 啦，咁樣咧就冇諗咁多嘢，亦都唔使諗咁多製作嘅嘢啦。咁但係後屘就我哋就做咗第一隻我哋嘅專輯啦 ，Best Before 啦。咁嗰陣時開始就真係都算係唔係話好認真，但係都係有一股衝勁咁，就覺得啊，咁不如試下做自己嘅音樂啦。 好認真嘅，佢匿埋咗喺屋企一年都淨係做嗰 隻。好認真嘅，係好認真嘅。其實一點講咧，即係好認真咁樣做，但係做出嚟嗰個成品唔係話真係好精美嘅製作嚟嘅。咁即係純粹係即係好似一個 try 咁樣啦。咁就做咗嗰隻碟咯。咁但係之後我哋又入咗公司啦。咁跟住就突然間又哇，原來個製作係 scale up 咗好多咁样，咁嗰个又系另一个 stage 俾我哋经历到啊，原来做音乐系咁样嘅，即系因为之前一开始就系自己摸索，乜都唔识，咁自己觉得系咁样，咁就试啦，啲声有时可能系爆晒啊，系啊，即系唔识，因为真系乜都唔识，都冇学过，咁跟住，但系嗰时就我而家调翻转头睇，都觉得嗰时嘅自己，哇，你真系好勇敢啊！即系而家我唔会够胆咁样咯，因为你个耳仔开咗就觉得吓呢啲嘢点样见得人咧？ 唔可以放出街， 系啦系啦。 听翻以前嗰啲，哇咁都得嘅嗰种状态。 但系嗰阵时就正正好似 Best Before 呢个名咁，就记录低我哋当时原来我哋就系咁样走过嚟。咁到第二只 EP Metabolism 嘅时候，就即系话成件事 scale up 啦。咁亦都了解多咗制作啊，同唔同人合作系一件咩事。咁我觉得呢个当帮助到我哋而家，即系当我哋即系我哋自己出翻嚟，自己独立做啦。咁制作音乐啊，或者其他所有面啊，一切嘅嘢咧，都好似知多咗点样去运作咁样咯。咁所以系三个 stage， 三四个 stage 咯。 咁其实创作同埋制作呢两样，你哋自己有冇觉得其实系俾到你哋好唔同嘅感觉噶？呢两嘢 系好唔同啊！真系 系咯， 因为一开始咧，我系其实好细个开始创作啦。咁嗰时亦都冇，即系唔知点解无啦啦想创作啊！咁创作系一个好由心而发，对我嚟讲好似写日记咁样嘅，即系我留意到啲咩，或者我觉得我有咩心情，咁我就以一个我嘅音乐作品去记录低咁样。咁但系制作就好唔同啦，因为制作咧，我系唔识嘅，我真系完全唔识呢样嘢，亦都冇谂法，即系因为制作你有好多。除了你的感情之外，你有很多 technique 的东西要去掌握，因为创作你是比较直接的，你可以直接即是你写日记你写得差都得的嘛，那你就照写而已。但是如果制作就好像你要交一篇不知道什么文出去给人看那样，那就是整件事是很不同，原来有些不同的写作技巧你要用知不知道什么笔这样，那就变了我原来有很多我不识的东西在里面，那就对我来说是困难，但是好彩就是有网上的世界，有大家不同的教学资源可以学习咁样咯。 至今我哋关于制作嗰部分都是有啲困难嘅咁样。 同埋制作好似有一啲的 standard， 慢慢是可以一步一步行，即系创作就反而你冇嗰啲嘅嘢， 唔需要理咯， 系即系冇呢啲嘢要谂咯。 连其实你创作嘅话，你连吉他你乐器都可以唔使识嘅，你只系需要有少少谂法，你哼下，你唱下，咁你就可以写噶啦嘛。但系你制作嘅时候，你要好多仪器，有多 software， 好多其他 编曲啊，究竟点样呈现个感觉啊？同你唱嗰条 melody， 即系未必系净系咁样噶嘛，可能要有啲系咪有个 string 啊，定系有个小号啊，即系咁嘅声啊，那个声音特质啊，咁要摆啲咩落去？哇！但系可能根本就唔系好识噶，即系我哋又唔识呢啲嘢，咁即系都系仲系摸索咁。 创作包含咗又有包含编曲啦，又要录音啦，又要混音啦，呢度已经系几个。系啦， 专业技术呢啲系专业技术啦， 真系啦，而系冇呢啲任何知识，咁所以就系困难咯。 会唔会喺呢个制作嘅 level 越嚟越摆得高嘅时候，反而而家会谂翻起当初啊，其实都几怀念当初做创作嗰种纯粹。即系虽然你讲头又听翻以前啊，点解嗰阵时够胆死咁样做嘅咧？但系其实而家谂翻嗰段时间，原来都几美好噶。 其实点讲咧？我觉得嚟到依家咧，创作依然系纯粹嘅，因为我对我嚟讲系两个好唔同嘅步骤嚟嘅。咁所以创作嘅时候咧，都系好随心啦，同埋好由心而发嘅。咁只系去到制作或者去挑选边一首作品嚟制作嘅时候咧，呢个过程就有少少痛苦，同埋去到制作就真系痛苦 最痛苦系啲咩咧？你哋觉得？ 唔识 制 作，唔知道点样整。 最难最难系边一 part 对你哋嚟讲系？ 其实咧，我觉得我有少少开窍嘅。本身编曲我觉得真系好难嘅、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喺写歌嘅时候咧，已经有谂到大约嘅画面想呈现嘅方式，但去到你一整嘅时候咧，就觉得吓，点解啲声咁样嘅？即系可能你个 library 唔好啦，又或者你弹唔到嗰啲你谂到嘅嘢啦，咁。因为以前是不识啊，原来你可以找不同的人去做这件事，你就想、因为我一直都在自己在做这件事，就发现很困难，我的吉他都没弹得那么好，我怎样可以做到那些东西出来、但现在就知道 OK， 原来所有东西你用钱是可以解 决的。我们学识了应该用钱是找人帮手。 人生的道理 很重要。 有钱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赌。赌翻铺。 不能够鼓吹，不能够 鼓吹。资金原来有时就是这样可以帮到手。 是原来你想到的东西，你应该是哇找请一个有那个专业知识的人去帮你去完成。 是快很多。 是就很快。同埋原来是做得到的这样。 系咯，即系去到編曲啊，上面之後啲 mixing 啊、mastering 啲，全部啲步驟都可以好專業噶嘛。 系啊系啊，應該係揾啲專業嘅人士去做。 原來一個問題係 錢。係啊係，今日呢個揮出好啱我哋，啱啊！ 所以揾啱人之前最緊要咩啊？揾錢，咁你就可以用啲錢去揾啲啱嘅人去一齊做啦，咁樣。 但係咧，其實又咁講就係喺創作嘅過程咧，頭先講到就係、其實你哋投射咗好多能量俾聽眾，但係同時間其實亦都投射緊一啲能量俾自己，即係當中有。有些能量可能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会不会你们两姊妹一起做创作的时候是、会是一个互相扶持的状态，定还是可能是 天使与魔鬼， 是天使与魔鬼来的，有一个可能会多一点的，有时会对、自己多一点怀疑，可能另一位就要 support 住。 我想我同佢一起嘅创作呢，其实好多时都系一个气氛或者一个范围，我哋讲緊一啲嘢，而通常我哋倾偈嘅时候都系啲轻松啲嘅嘢嚟嘅，我会觉得。通常呢啲音沉啊各自喺度写啊，佢尤其佢自己写得多嗰啲呢，都系佢自己好多有啲自己喺度咁样。咁样。 好似个咩咁样。 咁 我哋一起嘅时候可能讲嘅轻松啦，可能讲起就系、是、啊即系可能食啲乜啊，或者譬如我哋嗰首新歌啦，我哋嗰首新歌咧就叫碌下碌下啦，咁就係我哋都係喺一个情况，就係我哋要去一个餐厅表演，咁咧就係万圣节嚟嘅，咁就咁啱嗰个节日咧就令我哋諗啊，如果有好多僵尸啊巫婆一齐嚟呢个餐厅嘅时候咧，会即系会点样咧？那个场景一开头系有呢啲幻想先嘅，咁然之后我哋先一路推落去嘅。咁我觉得，所以我哋一齐嘅时候系会，可能个气氛系会轻松啲咯。谂嘅嘢系会系。 长高一寸，你常常提我想我送你礼物，到处找却什么都找不到，我没有东西送给你，你该有的都有，什么也不缺，送上我小小的心，有东西只有我共你，都有什么 听呢首作品有今日嘅嘉宾雷同二友，即系谢天同谢千磊啊。之前嘅作品叫做《没有东西送给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一名女店员确诊感染 Delta 病毒外，再发现一名到访嘅女顾客确诊。佢一名67岁退休人士，同屋企人住喺香港仔加龙苑 A 座嘅嘉星阁，曾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患者个女今个月4号喺 Little Boss 购买仓鼠，4日之后，患者同个女到店铺换仓鼠笼，喺店内逗留10至15分钟，曾经同确诊女店员有接触同交谈，但唔系近距离。女患者屋企人已经送往检疫中心，她的丈夫昨晚入院检测呈初步阳性。当我怀疑宠物店内出现传播，追踪之后同确诊女店员相关的交易有143宗，宣布今个月7号至15号，除了相关女店员在10号没有工作当日，其余日子曾经同她接触的人士都要求她们检疫，涉及大约150人。渔护署话，基于铜锣湾一间出售仓鼠的宠物店有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为了减低传播风险，需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呼吁所有在去年12月22号或者之后，在香港任何一间的宠物店曾经购买仓鼠的人士，将仓鼠交给渔护署作人道处理，切勿将仓鼠弃置街上。同时呼吁有饲养仓鼠的人士要保持良好卫生，不要亲吻仓鼠。渔护署署长梁小辉话，全港可售卖仓鼠宠物店要即时停止营业，并即时停止仓鼠同较细小动物进口。署方将会检讨呢啲动物嘅进口检疫要求，同埋考虑系唔系出口前先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而喺抵港之后亦都要再检测。就铜锣湾的 Little Boss 宠物店，梁小辉话，已经在店内检取125个样本化验，有11个样本呈阳性，全部都系嚟自仓鼠样本。本港新增10多宗新冠病毒初步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26岁幼稚园女教师，在英皇道的学资源幼稚园君豪峰任教，住在美孚新村三期。她曾经在尖沙咀 K11、当期和海港城等，这名的患者暂时感染源头不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铜锣环线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啦。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住宝奇利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嘅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现时九龙入口去将军澳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九龙路面方面，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都相当繁忙的。去沙田方向的龙尾过了亚街路街，大埔道南行去界限街方向近住白田街美河楼一带，现时都是很多车的。还有就是长沙环到深水埗段，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带亦都是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医院一路去到哈罗国际学校都是车多行车缓慢。还有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如同而有，倒未为书。 咁我哋松音乐嘅嘉宾咧有雷同，有谢天同谢千雷啦。咁啊，头先都轻轻有讲咗新嘅派台歌，碌下碌下嘅。咁一开始咧，我哋两个就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啦。啊，呢排好刺激又好玩， 系 啦，就睇下我哋估得啱唔啱。 抱住一个必死嘅决心啊！ 来吧， 嚟， 我估嘢有到未为输。 系啦， 好好， 咁都听到。我估先就系因为我听碌下碌下嘅时候，第一次听嘅时候，其实有一个好强嘅画面感出咗嚟，就系、是、我唔知点解觉得呢只歌同。回转木马嗰类型嘅一啲机动游戏系好有关系嘅，咁我就喺度谂啊，会唔会其实系可能深烤你哋有一次去玩呢啲回旋木马也好，可能摩天轮也好，突然就有一种咁样嘅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嘅 melody 走咗出嚟咧？因为我觉得直头系将呢只歌摆喺个回旋木马上面播系冇问题嘅，我会觉得系咁样样嘅。 系，即系佢觉得个灵可能关呢、這个呢样嘢事啦。 回旋木马 系啦，咁啊，我估埋你就揭晓。我想估嗰个系编曲嚟嘅。因为头先都有讲到，即系好似有一种啊，而家可以了解多咗啦。因为我发现上一只口水像浪花同呢一只有个共通点，就系、是、你嘅音乐多咗好多一啲嘅环境声啊，音效里边，即系譬如雀仔声，今次亦都有浪啊、扬帆声啊咁。我觉得就系呢一个系你可能真系好似你咁讲，开咗窍之后，上一只一个试验，觉得咦，我可以向呢个方向喺你哋雷同而有嘅音乐喺编曲嘅心思，真系可以营造得多啲，就系、是、咁个空间感。是啲乜嘢呢？咁我觉得呢个系呢一首歌系真系好切实地去实行嘅一个作品嚟，交俾你揭晓啦。 好，系我头先不断点头你讲，好 认 同， 好开 心 俾人 听到啊！我系好开心俾人听到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好耐之前，我哋出 live 咁样，我哋会玩爸爸笨爸，咁嗰时咧都会用一啲唔同嘅玩具去做一啲声效啦。咁我哋都会觉得啊，其实都想雷同而有用呢样嘢做一个 signature 嘅，因为我哋玩乐器唔算特别好叻啦，咁但系又想表演里边有啲唔同嘢可以睇到，咁嗰刻就觉得啊呢样嘢都啱我哋，又啱我哋嘅性格，又啱我哋嘅音乐，咁系有咁样谂嘅。而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就真系我近排编曲上面嘅开窍嚟嘅，因为。 音樂咧，佢唔一定係要係淨係樂器，其實任何聲音都可以係音樂。佢去製造一個唔同嘅空間感啦，頭先所謂，或者俾到一個，其實因為我好中意音樂裏邊有一個畫面可以俾人見到，即係我好想我嘅音樂係好似我聽到我就睇到一啲嘢咁樣。咁我都會好刻意咁樣去加一啲唔同嘅聲音去營造嗰個畫面。咁所以。是你聽到我是很開心咯，即係你聽到嗰啲聲音是我特登加佢，同埋我是發現咗，覺得編曲你只要加少少呢啲聲音咧，你成件事就唔同咗，係、哦、因為嗰你因為人哋講編曲咧就好似一個砌 3D puzzle 咁樣，咁就係你將啲咩嘅聲音，譬如嗰啲聲音好闊嘅，因為我本身擺一個環境聲，我已經可以令到成個聲音闊咗好多啦，咁你就營造到嗰、那個，即係你已經 feel 咗嗰啲空間，咁就已經會令到首歌有一個。那個 frequency 就會啱咯，咁、哦、所以你講嘅嘢係中， 好啱，佢講中曬每一首歌頭先有嗰啲聲， 係啊係啊， 我嚟玩估一估啊玩估，嗱上一隻口水像浪花有開門聲啦，即係因為講嗰只即係動物，係 係， 跟住佢好似撲埋嚟，跟住有一啲好似玩具聲定係。即係佢有一啲咁樣嘅啦，跟住甚或乎好似係咪有少少好似口水定係點樣？因為嗰只狗埋嚟，佢通常嗰啲我冇養啦，但係個 friend 屋企啲狗啲狗女就好中意黐埋嚟，就舐你咁啦。跟住今次呢只有楊帆聲，第二個 verse 之前，跟住就有啲好似係咪整緊嗰只船嗰啲腳腳腳嗰啲？ 有啲其實我嗰個有啲係鐘，類似想扮鐘，即係時間過咁樣解嘅，係啊。 係啦，跟住有一個好似。嗰啲流星，呢啲好明顯嗰個聲啦， 犀利啊！ 係啊，好中意我好 聲音大師波成 聽呢啲嘅， 犀利啊！ 跟住最後有海鷗啦， 係啊， 最尾咪跌咗落水啊！ 係啊， 哇！我好中意解讀呢啲，好玩啊！ 一陣可以講翻個成個故仔係點樣鋪排？ 係啊，即係究竟你個故 係點樣去揀嗰個順序係咁樣？ 其實你諗嗰個故仔或者畫面由頭到尾，其實大概係點樣咧？你可唔可以都？ 哇！好犀利啊！冇聽過人聽到喎、啊，其實我真係 我好似一個 nerd 咁樣咧，逐個逐個咁聽咧。 唔係，因為你會覺得你啲係你嘅心思，然之後其實佢 mixing 裏邊可能佢唔係好大，但係有人去留意到，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因為你呢每一個選擇都係你好用心去揀嘅。啲聲音，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哇，好有人聽到，好開心咁。咁你頭先講嘅，我哋係有你咪話最尾係有一個落咗水底嘅，其實係嘅。中間咧去到一段咧，前面都好似比較喺水底或者係夢幻啲嘅。咁去到一個位咧，就加有啲海鷗聲咧，就真係好似一架船，我會幻想係一架船咁樣上咗水面咁樣咯。咁跟住一班朋友喺度揚帆，向住一個目的地去前進嘅感覺。咁然之後咧，去到最尾咧，咪話沉翻落水底嘅。嗰陣時我哋就諗啊，其實係似咧，譬如佢好多動畫咧，都會最尾就突然間個結局就係有人開住本故事書，然之後話啊，呢、這個就係嗰個故事啦， 有嘅故事啦， 係啦，跟住就重翻，係啦，即係啊，究竟係現實存在定唔存在咧？就好似一個謎咁樣。 哦，因為咧，我一路聽，因為有船啦，亦都去到可能個歌嘅近尾咧，係一啲大合唱，一班好似船員咁、我會形容係温柔版嘅 One Piece 啊，系啦， 即系佢未去到佢哋咁癫嘅，但系系有一种就系一班船员伙伴喺船上面向住佢哋要揾嗰个 One Piece 嘅嗰种感觉嚟嘅。 系啊， 但我本身解读嗰个沉船系，因为呢一只歌，我即系个歌词上面啊，去到即系究竟系悲观定乐观？我觉得沉船会唔会有一种好似悲观啲嘅 翻落去 个选择系一个悲观底咧？咁我有初头系咁样谂嘅， 就有留翻，有谂过系留翻俾观众，就好似一个 open end， 系啦咁样咯， 系。咁去到即係個歌詞上面去講，即係碌下碌下呢一個。咁頭先最即係最初講到， 係唔小心講咗， 係啦，即係講到喺可能 Halloween 嗰度開始個 party。咁但係去到點樣演變到而家呢一個嘅一個題材一個空間咧？ 其實呢一個咧又係幾得意，因為我哋本身喺度已經寫咗一段即係類似殭屍同埋巫婆嗰啲旋律啦。咁去到中間嗰段咧，我就覺得啊，我成日諗啊，一年因為 Halloween 都。接近年尾啦，成日谂啊呢、這个相聚啦，或者你成日你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嘅，一年去到年尾或者唔一定年尾嘅，你哋成日同朋友聚会嘅时候都会回顾翻嗰一年啊，发生过啲咩事咧，有咩高低起跌咧，经历过啲咩咧，有咩开心唔开心咧，你就会喺度，我会同啲朋友喺度咁样 review 咯，即系自己有咩成长咁。咁我就嗰一刻我就谂起啊，都几好啊，你其实无论有好有唔好都过晒啦，即系。亦都無論開心同埋唔開心，其實都唔可以 last 到好耐咯。咁所以我哋每 我哋擁有嘅只係而家咯。咁亦都係呢啲高低起跌啊，原來你回過頭睇，其實都唔係咩大不了啫。亦都發現原來有好多唔同嘅人一路陪住你走到而家咁樣。咁嗰一刻我就諗啊，呢個感覺係好嘅，即係我又唔會想話好正能量或者好负能量，咁我只係覺得啊，所有嘢都會過，我哋只係有而家呢個 moment， 我哋就一齊 enjoy 啦咁。咁所以就咁寫咗出嚟。 嗯，但係因為頭先講嗰種可能巫婆啲啊，嗰種應該會有啲 creepy 啊嗰啲咁，但係而家咪嗰啲元素喺依家出街呢個最後 final 嘅版本嗰啲就冇留喺度噶啦。 可能你想象嘅萬聖節同我哋有啲唔同。你想象萬聖節就好似佢講頭先有咩旋轉木馬咧、哦，其實那個氛圍係一班人喺度 enjoy 啊，即係巫婆啊殭屍都攰咗啦，我哋本身想象唉攰咗啦，一齊聚會唉都做咗咁耐啦。哎，过嚟饮翻杯啦，食个蘑菇扒素肉啦，即系嗰种气氛，然之后一齐 enjoy 呢个 party， 所以唔系恐怖，本身都系大概系一个咁嘅氛围底下嚟嘅。 哦，你 班朋友嚟嘅 主题乐园里面每年嗰种聚会嗰种感觉， 系欢乐嗰种，系万圣节啦，系。 OK， 咁同埋應該係咪音樂上面都會有嗰啲係咪類似圓舞曲啊？叫做噔噔噔噔噔 噔，呢啲之前都有，即係沒有東西送給你嗰度都已經有呢啲，會唔會呢個都算係可能你哋音樂裏面會擺，即係嗰啲都好係旋轉木馬，其實佢哋都係類似呢種噶嘛。 係因為我諗你頭先講嗰旋轉木馬就係呢個感覺，就係、是、因為我哋都好中意三拍嘅歌，好中意圓舞曲啊。今次呢個就係六拍嘅歌啦，咁都係有嗰個感覺，就係、是、你話旋轉木馬，因為係本身。好中意呢種搖法啊！即係因為你聽唔同嘅音樂，你會隨住嗰個音樂嚟去搖。咁、我就好中意呢一種感覺，好夢幻。即係其實都係嘅，所以就係嗰種好夢幻嘅感覺，我係好喜歡嘅。咁所以喺唔同嘅作品都會好自然就用咗呢個元素咯，係。同埋亦都好想成為我哋特色嘅。 系，因为六八呢一个即其实系可唔可以简单即讲下？ 嗰个摇法，但系同三四有啲唔同嘅， 都系重轻轻噶嘛。咁你 系啦，如果三四圆舞曲就噔噔噔噔噔，系啦，重 系。 而家呢个系 都系即其实都系重轻轻呢种， 唔系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好激烈咁樣，有少少形容。 但佢嗰個搖就係、是，大家去聽碌下碌下，你就再對比起沒有東西，你自己睇下你自己點樣搖咧，你就知道佢個分別。 分別咧。咁仲有冇即係關於呢一首歌喺創作上面？可能我哋頭先即係無論係曲詞編各樣嘢，我哋頭先可能都未 cover 到，但係其實都即係真實發生過你哋嘅一啲諗法啊等等咁樣噶。 因为我听唔到佢个口型，佢尝试用口型去提示我讲出一啲嘢。 我听佢讲 MV， 但系佢就做咗个口型，但系我见到佢，我见到个嘴。 我以为系隔住个口罩，讲唔讲得噶？ 系啦，跟住就去到 MV 系咪呢个？ 我哋个 MV 同 cover 啊，就 系啦。哦，耶耶耶！ 系啊，我哋 cover 今次咧好开心啦，因为其实邀请到。我哋一路有睇开嗰个书嘅嗰个作者帮我哋画嘅，咁我哋系邀请到一个港漫大师啊李建良先生咧，帮我哋去绘制呢一幅画嘅。而嗰幅画里边系有我哋，亦都系头先好似我哋描述过嘅一个景象咁嘅。我哋系同一啲动物啦，无论系远古嘅动物，同埋依家都可能有嘅动物，我哋就向住一个地方进发咯。咁我哋唔知嘅，咁就算依家好似好多云，但系我哋望住，我哋望紧嘅都系一道光啊，我哋望紧一个曙光去进发咁样咯。咁我觉得呢个意象系非常之好咯，咁同埋嗰个颜色系我哋非常之中意，咁所以就将其实系将首歌嘅一个好厚嘅一个画面呈现咗喺我哋个 cover 上边咯。 嗰时有冇话同佢即系去点样去沟通咁样去有个概念定义，话系俾只歌佢等佢去 feel 佢谂到啲乜嘢咁样样噶个沟通过程系。 其实一开头都是啊，俾佢听咗首歌先啊，你觉得点样啊？咁样，同埋我哋就话，我哋系好中意你画嘅动物同埋你嘅风景嘅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好快试下起个稿俾我哋啦。跟住然之后我哋就来回啦，跟住我哋又画几笔啦。我哋自己又个可以嗰、那个佢本身画得可能系。梯啲嘅，即係好多動物好密集嘅，跟住我哋就話啊唔好，我哋望遠啲咁樣，咁我哋就來來回回交咗我哋來來回俾啲草稿啊，大家咁樣，咁然之後就好快幫我哋完成咗咯，係啊， 哦，因為佢呢一種有一種即係成班人一齊向住個方向，即係翻去歌頭先講，即係最尾有一啲嘅合唱嘅部分，係咪即係都要編排今次可能啲 backing vocal 啊、和音啊嗰啲咁樣？ 系，其实我哋系整完首歌先俾建良哥画嘅。 系。 咁其实讲今次后面嗰咪一 咪去到啦啦啦啦嗰段，其實就想做一個好多人嘅感覺啦。咁我哋都揾咗我哋啲即係朋友，即係本身唔係唱開歌嘅人嚟嘅，但係就即係我哋嘅夥伴咯。咁就同我哋一齊行嘅夥伴去一齊錄低佢哋嘅聲音嘅。咁我覺得係好正， 所以佢哋喺吸花就變咗啲 動物， 動物 聲， 好 生物啦。 即係龜啊， 係我哋嘅夥伴。 其實本身都好想加嗰啲小朋友或者老人聲落去嘅，即係好似有唔同年齡嘅人都一齊，高矮肥瘦嘅人都一齊向住同一個地方進發咁。咁但係最尾都冇呢個機會啦。但我哋就喺 Cover Art 嗰度用咗啲遠古生物嚟代 表。因為我哋 studio 要行六層樓，你叫啲老人家都唔係咁好，要行路嚟 搞唔掂。 但係都有啲遠古生物喺裏邊，即係佢唔一定係，即係佢唔一定要而家有喎。你講完之後， 長頸龍啊， 我知道。 有啲我都講唔出嗰個名字， 又但有分啲， 又有啲龜，有啲鯨魚咁樣， 即係總之咩時空嘅都會 都有。 因為嗰個遠古生物其實係想象徵就係、是、其實前人又或者我哋而家現在嘅人咧，其實帶住過往唔同嘅人嘅努力或者經驗，去到我哋而家呢度，我哋再繼續一齊去向住嗰個我哋覺得理想嘅地方去進發，咁所以就想擺呢個遠古生物落去。 又問翻即係頭先呢度提及過、就是，就係呢個製作上就係、是做一首歌一個好最覺得係最比較難少嘅階段。今次千童都係自己去監翻成首歌嗰啲vocal 啊各方面嘅東西，會唔會覺得其實有時候自己監自己嘅聲，而家係變得比以前更加困難嘅一件事咧？ 其實不嬲都好困難，係一直都。好困难啊！即系做自己做监制咧，就是、一个困难，就是、你要弹出弹入，即系唱嗰个又系你，编嗰个又系你。但系平时个监制就是你可以跳出少少嚟睇啊，究竟呢件事系咪最适合，系咪最好 for 呢个人咧？咁但系而家你成日要跳出跳入咧，其实系攰嘅，同埋你个耳仔会疲劳，亦都唔知道点样判断。因为你当你系又系唱紧嗰、那个，你好想唉是但都唱得差唔多嘅时候，你又要突然间监制上身，好似咁样未够好咁、啊、样，即系你。会有呢啲咯， 咁你唱嘅时候就叫千雷翻翻你咁， 有个 second opinion。 今次好似冇喎，好似我都唔记得咗。今次系咪冇啊？ 冇啊，自己落 点解决咧？我都唔知道你点样解决呢个问题。 咪弹出弹入咯，点咧？ 自己不停分身饰演唔同嘅角色。 系我而家监制，我而家系 望住块镜闹自己。你头先嗰一踢唔 OK， 你再嚟多一次咁。 系啊，好好笑，冇办法噶。 退咗，你上完呢个访问之后， 系好攰啊，觉得自己人生 唔紧要，我哋有倒未为输。 系啊，咁另外亦都有个 M V， 好似一个成长片段咁样样嘅 M V 啦。 成长片段呢个形容得非常 系啊，一路睇加埋呢个音乐咧，可能之前有一排做太多婚礼嘅感觉，即系已经由细细个嘅时候啲好重要嘅 moment 喺里边啦，对你嚟讲应该系嘛。 是啊，因为就好似呢首歌咁样讲啦，即係好多嘢即係碌下碌下就过咗啦。我哋睇返隻 hard disk 都见到咦以前係咁样咁样，都唔知自己以前原来係点样啊。跟开返睇原来我哋啊都你以为自己冇改变啦，咁你睇返原来都係经过咗好多嘢先慢慢嚟到呢度。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摆返我哋两个一路喺即係可能一起成长啊玩音乐啊嘅路上面有边啲人陪过我哋咧，或者我哋发生过咩事咧，可能摆啲碎片落去，希望可以俾到观众可以睇一睇咁样咯， 睇一睇， 睇下你哋系一路点样走嚟啦。 系啊，唔系，同埋都想做翻一个好啲嘅记录嘅。其实本身一开头剪咧，就只系谂住啊，会唔会系摆翻一年嘅 wrap up 就算啦。跟住但系后屘就觉得哇，唔系，其实好想呈现嗰个伙伴嘅感觉，即系原来你唔发觉。啊！走咗咁耐之後，原來有好多人陪伴過你行某一啲路，即係未必係個個陪到你嚟而家。 有啲人已經唔見咗。 係，但你每一段路，你都總有唔同嘅人去陪住你，而呢啲過程係好重要嘅。咁都好想好似一個 wrap up 翻我哋咁耐以嚟，即係當一個感謝又好，當一個紀念又好，去呈現翻呢件事啦。 咁喺製作呢條片，你揾翻以前自己嘅過去，你各自有冇話睇翻邊一個 moment？ 你是比較印象深，即係佢未必一定是要好的，佢可以是可能有傷感或者咩都得，或者各自有冇一個。 有好多，就是关于千童以前佢都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嘅，而喺歌唱比赛上面佢啲时装系一个大灾难， 炒车嘅 大灾难。咁佢嗰个哇，我睇到之后哇，我一好想摆落去，但我摆完落去之后，俾其他朋友睇话唔好啦，好赶客啊咁样，勾走咁样。因为真冇人摆嗰啲，我话明明系讲紧伙伴，你仲摆我啲时装灾难落去，啲自己想摆， 因为好好笑，我自己觉得好。好笑， 即系种啊咁都够胆着上去嘅咧，嗰种 系完全仲要好，即系佢之前所讲就系好无畏无惧啊，勇往直前嗰种无嗰种台风啊，咁所以但系都冇摆，都唔好，都惊赶客嘅，真系，所以我就勾走咗啦。 咁、如果系同自己有关嘅，你自己嘅。 佢擺曬自己好嗰啲落，因為自己都係佢啊嘛，同自己，我諗都係同夥伴咯，即係都因為啊好多夥伴你諗得起，但係發現啊可能冇影過相喎咁樣，咁睇翻都要揾咗好耐先揾得翻佢哋出嚟咯，咁所以我就發現原來影相都幾緊要嘅，影相同埋整理好啲相片係好緊要，因為好難揾翻出嚟。 咁啊，千童咧，你自己又覺得？ 其实睇翻系，我觉得反而唔系某一个 moment 啦，真系一个过程，你会见到啊，自己真系长大咗，即系同埋唔同阶段嘅自己，你有时真系会唔记得咗原来自己系咁样，但系原来你就系因为嗰个自己嚟走到而家，即系好似唔系以前咁勇敢，你未必。即系未必咁好可以走到嚟而家，咁所以多谢每一个 moment 自己有做嗰啲抉择而行到嚟呢度。 包括嗰啲炒車嘅時候， 係啊，其實真係因為之前就冇介意咁多，所以莫唔驚咁去做咯，咁樣咯，係。 唔緊要，都係碌下碌下就會過嘅。 真係啊， 而家唔再災難就得噶。 有時都會。 咁所以大家聽住呢一首歌，可以聽一下裏面編曲嘅心思啦，亦都睇畫面嘅時候同我一齊感受一下，即係佢哋一路走來係點樣樣嘅。咁啊，有而家呢一首屬於你哋最新嘅派台作品《女童已有》嘅，碌下碌下。今日多謝兩位。 Okay. Thank you, 姐姐。 眨眨眼，时间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自己